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翻阅城市副中心文化地标的美丽篇章，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大运河文化专家杨嘉义。嘉义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通州是大运河孕育的哈，也遗留着很多和大运河以及漕运相关的遗迹，也诞生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嗯，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层次的内容哈。首先，这个通州是受大运河滋养而发展而来的，所以说通州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都是跟大运河相关的，是吗？ 是这样的。通州这个名字呀，它最早不叫通州，最早呢叫路线，是西汉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195周年，因为。就是有一个池，有一个从蓟城到辽东的一个秦始皇时代修的一个驰道。当时西汉设县的时候就叫路线。 路，那那时候是不是马路的路吗？ 马路的路， 马路的路。 到改为通州是什么时候呢？是金朝，金天德三年，就是1151年。 哦， 1151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金代海陵王啊完颜亮，他把那个都城。迁到北京，就是当时叫燕京之前的前两年。他在迁都之前呢，要把大量的物资呀，要做一些一些那个准备。所以在迁都之前的两年，把通州就把那个路线就改为通州。因为 那个时候就改了。 对对对。 因为之前我记得您还跟我说过，路线它其实这个路还有过几个来回，一个是马路的路，然后后来因为路河又加了三点水， 对， 是吗？ 是是是，它是西汉的时候，公元前195年改为这个，就是定名为路线，没有三点水。后来因为通州那个地方多河富水，有这个潮白河、温榆河，当时叫包丘水，还有那个沽水。水比较充足，所以加了三点水。到金代的时候呢，是因为从那个建那个金中都的时候，他要有许多的物资要运过来。当时是从那个黑龙江，他那个金代的那个都城在黑龙江，今天的大概哈尔滨那个地方，当时叫大宁府应该是。从那个地方，东北也是粮仓嘛，从那个地方运粮食也是从海路，然后大概运到今天的这个，有这个地点是有变化的，一开始在秦皇岛，后来是到大概今天的天津这一带，然后通过这个运河，当时叫北，就是那个潮白河，运到通州来，取漕运通济之意，所以改名为通州。 漕运通济， 对对对， 所以说自古以来它就是搞漕运的这个地方， 对对对，所以通州的这个名字就与大运河有关，跟漕运有关系，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说这个漕运通济，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漕运的，不仅仅是码头了，应该是个交汇之处。 对，它是服务保障京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枢纽， 所以说从金代的那个时候哈， 对， 就开始改名叫通州。 对，金天德三年，1151年到今天也将近900年了，到通州一直叫通州。 哦，您好熟悉啊，这个年代就随口就能说出来。 是啊， 所以通州的名字确实是跟大运河漕运的历史是，就是完全就是因为这个 它的名字就是因为漕运而得名啊。 哎，这个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哈，这个通州啊也有很多带这个通字的这个地名，是吧？ 是是是。 通呢就像是通州的一个怎么说呢，烙印吧，或者是文化基因。哎，为什么通州人他们就会特别青睐这个通字呢？因为通州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什么通运门之类的，就您给大家来盘点盘点哈。真的 通州呀，您确实是对这个通字特别青睐。你比如说通州的这个明清的时候，通州城它有最早有四个城门，北门叫宁翠门，南门叫迎勋门，西门叫朝天门，东门呢就叫通运门。 风。 现在还有一个地铁站的名字叫通运门地铁站。 哦， 你像那八里桥，八里桥的它的真名呢，老百姓都叫八里桥，因为它距通州城西八里。 嗯， 实际上它的真名叫那个永通桥。 嗯， 通州城里边过去有一个闸，叫通吉闸，叫通流闸。 嗯， 也是带通字儿的。 嗯嗯， 八里桥叫永通，也是通字儿。 嗯， 张家湾古城南侧呢，有一个现在叫萧太后河桥， 嗯， 实际上它的真名叫通运桥。 通运桥。 对啊，所以这个通州的很多的地名都是跟通有关系。 哦， 所以 为什么他们这么对通字情有独钟呢？ 这个通字呀，应该说对，在通无论是在通州人的心目中，还是在中国古人的这个心目中，通都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嗯， 你比如说现在古人这个易经里边就讲，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医里边讲那个，叫那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哎，对对对对对， 这 句话大家熟悉。 一般那个我们那个在那个这个做工作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思想想不通呢，还在做工作。 对， 只有你做通工作了，你这个心里边呢，把结才会打开。 对， 还有一句话叫政通人和，这也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是是是 是， 嗯， 所以通啊，在这个中国人古代心，这个中国人这个心目中啊，就是它不仅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而且是一种方法论。 嗯， 就是你干什么事，你现在把，哎，我们过去，我们现在就讲，说是你到一个岗位之后，你先把这个关系理顺了， 嗯， 这样你才会变得做得很顺。 所以通跟不同的字来组成这个词，它会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总的来说，通字应该说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字的表达意思里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词。那我们说一个人通达通透， 是是是， 也是夸奖他，是吧？ 是是是 啊，所以 是 其实不仅仅是通州这么青睐这个通字，我们中国人很青睐这个通字哈。 是是是，在这个中国哲学里边，你比如说易经那个系辞里边就讲，变通莫大乎四时。 嗯， 它这个通呢，就是有变通变化的意思。 嗯， 这个通在古，尤其是在那个儒释道各种教各种那个思想里边，都特别重视这个词。 嗯， 而且这个通州这个通呀，它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通，在古代就现在也是一样。 嗯， 你比如说它分几个层次，你比如说一个是水陆交通，这个交通的通， 嗯， 还有物资的这个 流通。啊， 当时通州也是一个漕，既是一个漕运的枢纽，也是一个商业繁华或者商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嗯， 南北的物资呀，甚至是国外的一些物资，包括北方到俄罗斯到这个西亚的一些物资，通过丝绸之路都能到通州。 嗯， 南方呢，通过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它因为那个杭州南端接着这个浙东运河，一直到宁波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港口。 是， 包括一些日本啊、琉球啊，一些古代的一些那些国家，他们的商品都能到北京、到通州这个地方。 嗯， 所以物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流通。 嗯， 另外一个，它文化呀也是相互的汇通。 嗯， 各种各样的思想，你比如你看通州这个地方，在古代在现在也是一样，你有个三教庙。 嗯嗯， 儒释道三教在这里汇通。 是， 除了三教庙还有那个 三教，这个本身就非常难得了， 很难得很难得。你除了这个儒释道之外，还有那个伊斯兰教，你比如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清真寺。 对， 通州南大街都有一个清真寺， 很有 名，很有 名的。 对，是，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基督教的教堂也通州也有。 嗯， 甚至还有信仰妈祖的这个妈祖庙，叫天后宫。 哦， 过去也有。 啊，通州也有吗？ 也有也有。 我 是 福建人，您知道吗？ 哎呦呵，福建人 是妈祖。所以妈祖这 个 还是比较熟悉的哈。 这个是， 嗯， 因为当时那个很多的运输的时候，它要经过海运， 嗯， 从海上运到天津，再经过北运河运到通州。 嗯，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南方的一些，就尤其是海边上的福建那边的人， 嗯， 都会到通州，所以信仰， 嗯， 把这个信仰也带过来了。 所以不单单是漕运通济，还是个融会贯通的地方哈。各种文化其实在这里也是这个融合哈。 对对对，它这是也是一种文化的汇通。 嗯，那么说到这个通州的地理位置啊，其实通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北京的东大门。因为是在北京的东边嘛。 对， 对， 对。 又是因为它这样一个港口的重要的地位嘛。 对。 嗯。 是，这个通州为什么被叫东大门呢？ 嗯， 一个是它地理位置，这个我觉得有几个层次。 嗯， 一个是从安全保这个大门嘛。 嗯， 嗯， 一个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过去有一句话叫“通州安得京师安”。 嗯， 嗯， 你看那个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朝代更迭的时候呀， 金代的时候，元代代替金代的时候，也是从通州打进来的。 嗯嗯。 最有名的，您看这个，明末的时候，这个皇太极，打这个北京的时候，他是从东边打过来，从山海关过山海关，然后四打北京，都是从通州开始打的，只有通州这个地方守住了。哎，北京就基本上就安全了。 哎，为什么就得从通州进？ 因为当时的那个咱们的那个威胁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东北，是满族这个他们不是在东北嘛？还有一个在北边，北边呢，他从密云那边古北口那边往过打的时候呢，他一般都是沿着这个潮白河沿着这个潮白河，然后到通州从东边往进打，北边不好打，北边全是山区。 哦，这个样子呀。 到近代以后，您看那个咱们主要的北京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海上，所以这个八国联军也好呀，还是这个英法联军也好，都是从天津先登陆。 对， 沿着这个潮白河， 嗯， 然后他进北京之前呢，先得把通州拿下来。所以咱们要想守住北京，首先得守住通州。 嗯嗯。 所以在当时这个八国联军、英法联军的时候，1860年， 嗯， 所以在这个天津的登陆以后，就到了通州。 嗯嗯。 在张家湾打了一仗，然后在八里桥打了一仗，打得非常惨烈。 嗯嗯。 因为那个时候武器啊各种装备都比较落后，各种原因吧，失败了，所以就八国联军就。长期直入，就火烧圆明园，就把北京就洗劫了。所以通州这个地方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呢，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交通大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哦。 因为不仅是安全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在古代啊，通州富有这个保障安全，就是保障京师，从物资也好呀，从这个各种服务也好呀，你比如说漕运， 嗯， 到通州来了以后呢，粮食啊，各种物资也好，到通州来以后，就基本上你的那个运输的功能就是南方七省， 嗯嗯， 像河南呀、山东呀这些省啊，它运到通州，基本上它就不能再进北京了， 啊， 通州它就到通州了，然后到通州以后呢，就负责运输是什么的，就交给户部。户部有个坐粮厅， 嗯， 你到通州交完粮食之后，你就可以回去了。而且规定，几天交完，然后几天你就得回去。 为什么就只能卸在通州那儿呢？ 他可能还主要是从这个京城的这个整个的安全还有这个运转， 哦， 这个运行 来。从你卸在通州，然后从那儿再统一调配运到城中不同的地方，是吧？ 对对对，它一般都是有一部分呢是存在这个通州，通州有几个粮仓， 嗯， 比如说大运中仓、大运西仓， 嗯嗯， 最早是四个仓，后来就是明代的时候，明初是四个仓， 嗯， 还有东仓，还有南仓，后来到清代中期的时候就合并为两个仓，就大运中仓、大运西仓。 这个粮仓我们还专门有听众朋友说以后想好好的听一听，到时候也请嘉义来跟我们说说，好吧？ 好，可以。 朋友们对这个都很关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这些粮食啊、重要的物资啊，因为过去呢也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所以这个水运是一个极其应该说是最重要的运输方式了哈。 是， 因为你要用马呀什么的。路上拉车呀，人拉都没有水运能够运得 这么多。水运的一个是 运量大， 运输量它非常。那个船， 嗯， 它一个船过去的那个船呀，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它那个船有几类的船， 嗯， 一般那个南方的船呢，它因为要过长江啊，它这个船会稍微大一些， 嗯， 北方的船呢稍微小一些， 嗯， 一般的这个我们发现考古发现的船都在18米、19米长的这个这么长度。宽可能在两米左右，这么一个， 嗯， 运输大概一个船应该能运输300担，当时一担呢应该是100公斤左右吧， 嗯， 就是能运输这么多。 300担， 对， 一担是100公斤， 对， 那就是三万， 差不多 3万公斤了左右，是吧？ 对，差不多， 是吧？100公斤乘以300嘛，是吧？ 对对对， 哎，不止啊。 嗯， 3万，不行，我这个数学太差了。您这么一说，我有点懵了。其实，在现在，这个海运还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啊， 对， 是吧？您看，运一些就比较重的东西，像粮食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一些能源，是吧？什么煤炭、石油，这些都是包括我们现在，比如说 最近不是这个双十一购物节，大家买一些这个跨境的商品， 嗯， 它有的还是海运过来的，是吧？人家只是这个，然后调到不同地方的仓，再给您从这个陆地上发货。 水运还有一个优势啊， 嗯， 当年那个袁成年先生到做了通州这个，就是当时那个乾隆时期的有一个龙船， 嗯， 仿制成功以后呀，在通州。像的现在是一个游船， 嗯， 坐在这上面以后呀，那个袁成年就说，我现在终于明白是为什么那个乾隆下江南，他们都要坐船，说是这个船呀太舒服，非常平，你要坐马车也好，还是坐这个骑车骑马也好，它非常颠簸， 对对对， 人坐上去以后，时间长了根本就受不了。但是船里边呢，它个水非常平， 嗯， 坐得非常舒服。 对，它因为大，嗯，是吧？ 对， 所以它就显得会平很多。 对对对， 像马车呀，啊，或者骑马，这都确实是很颠的哈。 对，它运量又特别大， 哦， 而且也很安全，因为它整个漕运它有一些保障， 嗯， 保障的特别好。你要是再过去走山路的话，那非常不安全， 嗯， 有些地儿是不安全的啊，嗯。 这是水路交通来说，这个通州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从陆路交通来讲，其实它因为它是水路交接的一个大门，是吧？它一个交接处， 被称为水路要冲嘛。 嗯， 既是水路的，因为有运河。 嗯， 其实，在古代它最早叫陆线，就是因为陆路交通非常 马路的路，路面 的 交通，道路交通很发达， 非常发达。它主要是从往东走，从那个京，从北京往东， 嗯， 到东通过辽东地区。都得经过通州，去山出山海关都得通过通州， 嗯， 通州有个很著名的驿站过去， 啊， 叫陆河驿。陆河驿呢是全国当时就为数不多的叫陆河水马驿， 哦， 过去的驿站呢要么就是水驿，要么就是陆驿， 嗯， 就是负责马的， 哦， 通州陆河水马驿呢，它里边既有马还有船， 哦，水马，嗯，水马就是水，就是指这个， 对，水就是水运，马就是陆 运， 水运 有船马， 嗯， 哦，水马驿， 对，这个驿站非常有名， 嗯， 所以它是个水陆要冲的地方。 嗯，我们的网友郝小猫说，我小时候啊读过一幅这个很有名的对联，上联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哎，这里面说的通州是指咱们现在的通州吗？哎，这个对联好像很多人都听说过哈。 这个对联非常有名。 是。 其实说起这个对联啊，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传说。 是吗？ 其实这个就是民间的一个传说，但是特别有意思。 嗯。 据说呢，这个当年乾隆皇帝带着这个，和珅和这个刘墉说到通州去，因为通州非常繁华又非常重要。 嗯。 他们首先到了通州这个城西的这八里桥， 嗯， 然后这个乾隆皇帝就想起了一副对联，说是八里桥何为八里？ 嗯， 这个 是哪八里？还是怎么个意思呢？ 他就是他也想一个对联， 哦， 他上联是何八里桥何为八里？ 哦， 这个和珅呢就他说这个不好答，然后他就说那个刘墉，他说您先答。然后那个刘墉就想了下联，哎，非常机智，他说三间房岂止三间， 太棒了， 是吧？也正好有个地名，有个三间房，这个地名也刚好路过。人朝阳有个三间房，通州有个三间房， 啊，通州也有， 也有三间房。 朝阳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在广院读书的时候， 啊， 三间房离我们学校不远。 啊，是他们路过三间房， 啊， 所以这个刘墉就说三间房岂止三间， 啊， 对上了正好八里桥合为八里， 哎， 正好， 嗯。 然后他们又到通州城里边看见这个，哎，这个。非常繁华，然后通州，乾隆皇帝就是通州这个地方确实是好地方。你们知不知道还有现在这个地方叫北通州，还有个地方叫南通州。 嗯嗯。 然后他就想到这个上联， 嗯， 又让这两位答。据说和珅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当然这都是一个， 嗯， 都是传说。 传说。 然后刘墉呢，就看到那个非常繁华，那个街角有两个当铺， 嗯， 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一个。 嗯。 他就想起一个对联，是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哎呦，这个太巧了， 对的也非常好。 等于这个上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这是乾隆皇帝出的对子，是吗？ 对，据说是啊，这个只是传说啊。 啊， 这个还没完 啊。 然 后和就是这个等于是刘墉是吧？ 对， 就对了一个 东当铺 西当 铺东西当铺 当 东 西， 哎，非常工整， 哎，太巧了这个。 大约三百年后，在通州出了一个神童作家 哟。 天才作家叫刘少棠， 哦，对对， 他在很小的时候， 大运河系列节目， 大概， 啊，系列的这个小说哈，啊，特别棒，真的 是。 是 是是，他大概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跟村里边的一些老同秀才啊，这些有文化的人说，他说这个，他也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说这个刘墉这个也是大学士啊， 嗯嗯， 虽然这个对联啊对的非常工整，但是不够大气。哎，人家说，哎，你这小孩敢说这个刘墉就说不够大气，那你对一个，你知道刘少棠怎么对的吗？ 梅花堂说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是不是？ 哦哟，这个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非常大气。 是 啊， 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通州啊，它这一个刚才也讲一个通字，它不仅是沟通了南北，而且它这个文化呀、物资都非常。都是在通州这个地方交汇，所以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通州。现在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后，它的这种交通也好呀，还有这个整个的人员那个流动聚集，产业的这种建设呀，就是更新换代呀，也是跟历史上我觉得也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一个通字，非常的通，一通就是它就会达。通达通达嘛，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好。 所以这个通州这个地名啊，这个很有意思。 过去四川有个达县叫现在叫达州了，历史上也曾叫过通州， 是吧？ 咱们国家过去叫通州的地方，我过去查过一下，大概有四五个地方。 是。 但是到目前坚持说是叫通州这个地儿的，就是大概就是北京通州了。南通州就改名就叫南通了。咱们这个地方就叫通州，没说叫北通，因为所以咱们这个地方是首都，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这个地方就一直就叫通州，900多年了吧，一直叫通州啊。虽然历史上曾经叫过通县，但是通州这个词呢，曾经有段时间通县就指的是通州县域这个范围 啊， 通州是叫通州市或者叫通州城，就指的通州城区这个地方，一直叫通州。 通州这个名字是一直存在的， 一直在存在， 只是说它的有时候行政区划会被叫做通县或者怎么样，但这个通州这个名字这个地方一直是用着的。 对对对对对， 好。 通州是大运河孕育的地方，遗留有许多与大运河和漕运相关的遗迹，也诞生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通州是南北大运河的女儿，通州和大运河还有哪些不解之缘？稍后我们继续聊。

还有人讲呢，就是通州是九重昼夜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这些论述呀都非常贴切，都非常贴切，但是还是不够， 还不够准确的描述，是吧？ 通州这个从更大的视野来讲呀，我觉得还是王子夫先生 啊 在《通州赋》里边开篇就讲：“通州通天下之州也。” 嗯， 这个确实是在古代的通州， 它 不仅是通南北，沟通五大水系，沟通这个沿线的这个南北各地区各种文化， 嗯， 而且它跟那个确实是通天下。刚才我也提到了，从那个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杭州， 嗯， 它一直还有一个运河叫浙东运河，从杭州到宁波。 啊， 宁波呢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 是， 像这个日本来当时那个明代的时候，它不有朝贡制度嘛？ 嗯， 就是这种制度。鸦片战争之前，有好多的国家跟咱们，中央王朝要朝贡 啊， 什么琉球还有什么越南，当时叫安南， 嗯， 什么吕宋呀。包括就是朝鲜， 嗯， 朝鲜当时在东北啊，他走陆路， 嗯， 他都是要从他在那都要经过通州， 哦， 所以他一个是官方朝贡，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这个商业往来、商贸， 嗯，他也都是走水路是吧？ 他是从海上， 海上 一般是到有的是到福建，再到这个。到运河，有的是就到宁波港口上来， 嗯嗯，从宁波那边是近一些的， 近一些啊，到运河，到北京，到通州， 嗯， 还有是从陆路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往东走，到山海关， 嗯， 一直到辽东半岛， 嗯， 到一直到那个朝鲜半岛， 嗯， 当时朝鲜跟中国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关系啊， 嗯， 有。就是相互之间交流学习内容特别多， 嗯， 还有就是从通州往北还有一条道路， 嗯， 这个因为那个道路呀，现在遗留下来的遗迹比较少了， 嗯， 但是在一些碑刻资料上还能知道， 嗯， 你比如说当时晋商他要把这个南方的，你比如说松江部、南京部，他要包括茶叶， 嗯， 他要运到关外，就张家口口外， 嗯， 一直到运到那个。甚至是运到俄罗斯，运到这个西亚那边去。 嗯， 他沿途有修了很多的那个会馆，晋商会馆。 嗯， 他有一些资料证实呢，从通州到张家口是有一条商道的，是陆路商道的。 哦， 这是一个民间的商业通道。 嗯，通州到张家口。 对，有一条商道。 哦， 这个通州张家湾呢有个晋商会馆， 嗯， 在通州城区，也有那个晋商会馆。 嗯， 在张家湾那个晋商会馆已经不在了，但是它还有一个碑，有一块碑，甚至还有一些那个发现了一些账本， 嗯， 就是说通州这个地方，当时那个账本就记载，就是从南方到通州， 嗯， 因为有点迟了， 嗯， 就是货运到迟了，所以影响了北方的这个贸易， 嗯， 所以这个它这个通确实是，更大的范围来讲呢，可能它跟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有联系，就是京杭大运河， 嗯， 这个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嗯， 但是应该是有联系的， 嗯， 所以说通州通天下之州，我觉得不是一个夸张， 嗯， 是一个历史真实的写照，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去挖掘， 嗯， 当时的这种繁华或者它的在这个国际贸易往来当中的这个地位啊， 嗯， 我觉得现在可能还很难想象。但是当时有人就讲通州这个地方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一个地方， 国际化程度 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外国人， 啊， 你包括这个有一些诗，当时明代的是大学者李东阳， 嗯， 李东阳跟通州也有关系非常密切，他是湖南人， 嗯， 但是他从小在北京长大， 嗯， 也做到了这个正德年间他做到吏部尚书， 嗯， 通州他经常到通州来，通州新城有个城记，这就是他写的，而且他跟通州 城记是什么？ 就是这城市建完了之后，它有一个记， 哦， 有一个 记载 一个碑记啊， 哦， 也是他写的。 嗯， 而且他的这个岳父啊是咱们通州人，就是说他的媳妇儿通州的， 跟通州是很有缘分，啊。 是，他是那个就是岳正，就是岳正的闺女 啊， 是他的一个，当时他有几个媳妇儿啊，是他的其中的一个， 啊， 一个媳妇儿，嗯， 啊， 所以他跟通州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到通州来就见到外国使节来的情景，就留下了一个什么诗句？ 嗯， 他说：“中华使者陈随节，南海窝儿不裹头。”就是南海，就是南边来的这些使臣啊， 嗯， 他不戴帽子，他用布把脑袋 火上、 嗯、 因为它那边热嘛、 嗯、 而且它可能也没有把中国的儒家的这种，但是呢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它必须得有衣冠，衣冠它得有戴帽子、 哦、 但是它没有自己的这个，它到了 它没有自己的帽 子, 帽子， 所以它就是拿这个 布 裹布 裹头，对对对、 哦、 它又讲说是使节南行又北旋，就是来来往往的这种很繁忙的景象。 嗯, 嗯， 所以在通州能经常看见什么琉球啊、安南啊、包括日本啊、 嗯、 朝鲜的这些使臣，还有一些商队，应该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地方啊。 嗯， 所以是通州乃通下天，通天下之州，是没有丝毫夸张啊。 嗯，所以通州其实不单单是刚才说的这个水路的交通非常的发达，其实陆路的交通也很发达哈。所以您说通州它是这一度是一个这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交通地位哈。那么通州城呢，应该说呢，它的这个发展和兴盛呢，主要还是伴随着大运河的这个漕运起来的。 对对对。 那么通州城它会从哪些方面来服务和保障漕运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能够了解到的。 是通州整个的这个尤其是明清时期，元明清时期，通州城呢，实际上它就是因大运河的漕运而发展，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形成，到明中后期就定型。它这个规制啊，就是北边的这一片呢，基本上就是管理，就是行政管理区，包括这个文化，你包括文庙、三教庙，这个文庙呢也是叫学宫，学政署都在那儿，还是文化中心。然后文庙的这个东侧呢是，这个通州知州的衙门，在南边一点呢是通甬道署，在河边那个东边呢是。就是验粮的地方，是管理的地方， 就检验粮食到底质量怎么样的，分量够不够的， 对对对， 验粮的。 对，在这个通州城的东门这一带呢，主要是商业，商业特别发达，但是也跟漕运有关系。你比如粮食市啊，什么江米店呀、啊，都在那一片，主要是跟漕运也有关系。通州城的南边呢，就是现在的南城有大运中仓。在它西边，后来为了保护大运西仓，又建了新城，所以说它的南边和西边是保护粮仓，主要是粮仓地区、漕运仓储地区，所以它这个城市基本上就是为漕运而服务的。在通州也设了很多的，为了保证这个漕运，所以户部呀，包括这个兵部，包括那个工部，都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分支机构。你比如户部有个坐粮厅。还有一个仓场总督署，都在通州。 什么意思？坐粮厅？ 坐粮厅就是坐，就是坐下的坐，粮就是粮食的粮。主要是负责这个粮食，这个验粮，这个管理，包括这个在转运的各个粮仓，这个管理。坐粮厅的上面还有一个仓场总督，仓场总督署，也是仓场总督署，这个由这个户部郎中直接兼任他的这个是这个行政长官。所以通州当时呢还有工部分司，工部水利分司就是负责河道的，有专门负责粮食的，就是运粮啊、验收呀、包括这个粮仓啊、仓储呀，这是由户部管。河道的这个梳理呢、疏浚啊，它是由那个工部管，工部有水利分司，也设在通州。然后通州由于那个 各个部门都在这儿， 对，然后兵部在通州也直接有驻军。 保护这个 保护通州城，保护这个粮食 啊，保护粮食， 这个地方 也保护这个叫什么水运的这个安全。 对对对，还有礼部在通州也有这个陆河水马驿，就是礼部，归礼部管。所以南就是各个国家的使臣到通州来以后呢，包括运送最后 礼部也在这儿，对，因为他们进来都是先进到通州， 先进到通州，对，在通州甚至还要有一些史料记载说是还要教他们。有的可能在刚到宁波就开始教了，有些人是可以到宁波，大部分人可能在宁波这儿你就停下了，然后有一部分人往北京送，送到通州来以后，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到进入到京城，有一部分人是要留在通州的。在通州之前呢，还得教他们怎么行礼，告诉他们怎么安排，怎么个礼仪，还得告诉他们。所以通州这个地方啊，也是礼部也有分支机构的设在这儿， 一个小朝廷在这儿了， 也不是小，反正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了保证漕运，首先从行政管理这一块，它是一个服务；另外一个是从这个漕运的这个管理，也在通州保障漕运。整个通州城市的功能，它就是因漕运而设置，应该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城市副中心呢，已经不是简单的高楼大厦、水泥森林了，而是现代风格的楼宇之间点缀着别有运河风情的绿荫长堤、白帆点点、荷塘月色的风景。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嘉义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它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全长约1764公里，开凿到现在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京杭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起到了巨大作用。京杭大运河和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全世界。它沟通着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我是主持人臧。从古至今，京杭大运河两岸是人来人往，游人如织。想到京杭大运河上一览风景，应该到哪里去？沿岸的城市景色会有什么不同？我们就邀请到了无需豆蔻，他也是资深媒体人和一位资深的旅行家，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无需豆蔻。 大运河啊，从北往南啊，其实因为我们在北京嘛，所以说我们从北往南说哈， 好 啊，其实流经了很多的这个地区哈。 对，其实大运河，如果说现在运河的概念被提升上来，那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哎，其实好像沿着运河一路我们都有走过。 嗯， 其实就拿在北京来讲，因为我们生活在北京嘛，我们可能知道这个京杭大运河就是从北到北京，就是过去的这个京都、涿州。那么其实现在大运河来讲，尤其是那个北运河段的开通，从通州然后这个一下一路往南下，所以整个把原来古代的整个的京杭大运河就贯连起来了。 嗯， 所以说京杭大运河这一路上跨经了河北，包括山东、江苏，包括一直到杭州。那其实这一路上包括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我们熟知的这个风景名胜的地方。所以这一路的风景其实也值得我们大家沿着大运河一路走下去。 哎，是的哈，确实也沟通了很多的这个省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啊。 对对对， 而且呢还沟通了很多的水系，是吧？能不能给大家概括的提一提呢？ 其实这个水系的话，其实我们熟知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南往下说，就是东钱湖啊，包括我们知道的白洋淀啊、微山湖啊，其实这些不光是整个的这个风景区，然后包括水系养育了一方水土嘛，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所以很多的地方都靠着这个水系，不光是发展了经济，也发展了城市文化，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运河文化。所以其实很多人也知道，就是水系的发展，就刚才您说了，运河其实就是带动了两岸的经济，包括整个运河的当时的开通也是为了这个北方的这个粮食和经济发展嘛。 对， 所以说水系像我们知道的东钱湖也是很美的，包括微山湖，包括白洋淀，那包括现在我们如今的通惠河一路上，其实我们有时候空闲了散步也会沿着通惠河走一圈，然后你可以看到两边的这个水系，包括这个水，一个是清澈，二一个两岸城市的发展，一直走到通州的话，其实这个风景也是非常好的，而且能一路感受到北京的文化。 如果让您来简述一下，就是我们从北往南走嘛，哈，如果让您简述一下，就是说咱们北京或者说京津冀周边这一段哈，也是今天这个咱们主说这一段 的、 有什么特点吗？ 其实北京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浓厚的这个沉淀历史文化，包括我们可以说运河文化，其实从运河文化可以这样，以最开始的运河文化是到了通州起。就是到了通州就是截止了，它是最北端了，但是因为等到忽必烈定都的时候，发觉往城里运送的时候到通州之后还要转陆路嘛，就比较麻烦，后来就让那个郭守敬就做主修了一个通惠河，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通惠河。其实从通州到整个的通惠河就是到咱们的积水潭，然后其实在积水潭上边原来在昌平那个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引流过来的，所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通惠河。后来上半部分的那个地方是因为战乱还有失修，后来就把这个漕运功能去掉了。所以现在尤其是住在城内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通惠河的遗址，元大都的通河遗址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御河边上，就是现在的南罗和那个后海之间。所以呢通惠河的发展呢其实是我们可能更熟知的，其实北京城内到通州这一段叫通惠河，其实好多也叫做那个大通河， 然后呢，包括通州再到河北境内，其实就叫做北运河了，然后再往南南运河，然后一直到杭州。 哎， 所以一说到这个通惠河，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沿着运河沿岸，我们知道旁边有积水潭、后海、石景山，包括就是那个景山，包括雍和宫啊，然后南锣鼓巷啊，其实很多的名胜，这些地方的风景包括历史文化其实是不分季节的，也是非常让我们先了解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后海的风景，包括我们去景山俯瞰整个故宫、北京城，然后南锣鼓巷转转文胡同文化，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会一一给大家解读一下哈，是，哎，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出城网的创始人、旅游达人张波哈，来给我们讲一讲哈，这个在游玩这一行段的时候，总体上会有怎么样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京杭大运河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为主要的由北方向南方的一个交通运输的一条为主要的一个航道，而且就是说它可以替代很多一些比如像我们车马完不成的一些这个作业的一些项目。而今呢，可能现在说是因为有飞机、有这个火车，还有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货运车，那么可能就已经替代了它有一个时间段，大概有个几十年的时间。那比如说是从北京到天津到沧州，然后甚至包括到山东境内、到江苏境内、到这一直到杭州，那么整个这一条线路来说，现在目前还有1300多公里的，大概是在1300多公里的这个河道，它是完全可以正常是运营的。而仅仅离我们比较近的河道，比如说天津，比如像河北的沧州，比如像我们北京的通州，那么也就是我们始发的这一块，它只是一部分的河道是有水，而另外的一些这个中间它有一部分的河道还属于断水的状态，所以说它还并没有完全通航。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来，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会把它就当成一个主要的交通的一个要道。而现在就很多的一些朋友都知道，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去过，那么也就是在这个通州的运河森林公园。森林公园它现在目前为止，它整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适合于休闲度假，而且也特别适合于就是每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刚刚开春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能跑得很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通州的运河河道它已经开通，里边的船只就是一部分的这个船只都已经可以去就是游船啊，只是大家去玩的船，并不是说是运输的船，那它就完全可以说是正常通行。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它花开的季节也比较早，比如说它是春天的时候，有一些二月兰，有些桃花，那么它几乎就是说每一年开春的时候都会相继啊开放。而距离就是整个这个运河森林公园比较近的，那也就是在我们整个城市副中心，那在这一块的话，它有一个在2021年可能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期盼的，就是说这个环球主题公园。那么这个公园一旦开放之后，我想整个在整个这一块围绕整个通州、京杭大运河，然后再延伸一部分，比如说通惠河，当然说是它所处的一个位置是在我们北京的首都，那么又在我们行政副中心，那么也就是说从行政副中心到附近的一些地方去游玩的目的地也非常多，比如我说的不是特别远的，只有几十公里的，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怀柔的一个会都，那么 APEC 会议中心那是在怀柔，那么包括雁栖湖、红螺寺、青龙峡，还有包括附近很多的黄花城、水长城，整个这一带都是比较适合于就是沿线去玩的。而整个捋着这一边的话，然后在中间有一个段口叫潮白河，那也就是说潮白河在它的整个一些分支上，在运河的一些算是运河的一部分分支，那么在它的基础之上呢，在它的附近，比如说在顺义，我们很多一些朋友可以去选择到汉石桥湿地公园，而且还有说是包括奥林匹克水上森林公园，这些地方来说，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属于季节性比较强，但是说它有很多的一些主题比较明确的一些公园，更适合于大家就是说携家带口，然后到这个地方去玩啊，去休闲、去度假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说，在汉石桥湿地公园，大家可以垂钓、 做一些这个路亚的钓鱼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也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到秋季的时候，他还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去看很多的这个一些候鸟的一些这个迁徙。那么这也是在这个潮白河湿地公园，当然很多一些摄影师也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而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比如说这个运河森林公园，那么不管说是它秋景也罢，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它有很成片的这个银杏树，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各种植物类的，那么也都非常适合大家，然后去到秋天的话，然后去采风去摄影。那当然像在我们北京，那北京的这个它的文化历史就比较多的一些目的地也特别的多，比如像我们的故宫、颐和园、圆明园等等这一系列，那么它都是在我们的整个运河之上啊，所以说就是到我们运河从北京开始，那它的不管从文化旅游文化方面还是包括旅游方面，那它都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大家能够出行的一个目的地。 也是谢谢张波哈。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哈这个寇姐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讲解，谢谢您。 好嘞，谢谢大家。 希望接下来哈，在接下来以后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还能听到您更多精彩的讲解。 好嘞。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京津冀之声广播书场即将播出。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北京大运河文化带。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经6大省市，沟通5大水系。千百年来，大运河文化源远流长。以大运河和运河沿岸人民生活为主题的诗词、绘画、戏剧、歌曲等创作层出不穷。对京津冀地区来说，大运河不仅是古代重要的经济通路，更是文化记忆的宝贵载体。大运河北京段全长82公里，历经千年，绵延百里，贯穿古今，融汇南北，横跨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6区。隋唐时期，永济渠的开凿开启了由水道运粮至北京的历史。 金代时开凿了以北京为漕运中心的人工运河。元朝郭守敬主持实施通惠河水源工程和航道工程，北京的大运河进入了最为繁荣兴盛的时期。现在大运河更是连接北京中心城与副中心的重要纽带。时至今日，大运河的故事还在讲述，大运河的文化还在不断传承。大运河文化带的划定为北京大运河文化传承指明了路线，以元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为保护重点，以元代白福泉引水沿线、通惠河、灞河和白河（今北运河）为保护主线，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为契机，逐渐形成一核心、两主轴、三区段、九组团的空间布局。以通州大运河旅游核心区作为大运河文化带旅游发展的核心，以通惠河轴线和北运河轴线为主轴，覆盖河源区段、都市区段、通州区段，逐渐形成具有休闲旅游、文化体验等功能的九大组团。2019年，大运河通州城市段正式开通了旅游航运，途经通州奥体公园、运河文化广场、大运河森林公园、运河商务区，乘上游船就可以饱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旖旎风光，品味北京独特的大运河文化。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